星心这边哪知道家世还有这一番闹腾，但在认出了秋飞后，叶修当然也就确定了这次这伙对手的来历。而在和这些可以说是准职业选手的训练营成员对决中，家世出阵的几位可以丝毫没落下风。魏晨自不用说了，就算年龄大点，但多年的经验也足够收拾一下训练营水准了。而唐柔和包子两个第十区开放时开始接触荣耀，现在就有这种程度，进步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了。击退了家世训练营，这是长士气的一件事，叶修当然不会藏着不说。虽然这次对阵里星星从来不败的金身终于是被打破，但就星星那胜多败少的局面，打脸党们都不好意思拿区区两场胜利说事儿。反倒是通过这次的这一番对决，有点水平有点眼力的玩家终于算是对星星的实力有点清晰的认识了。就以往那些来了就被欺负的主，有时候真看不出星星到底是有多强，看到的只是出手的家伙弱到爆。而现在遇到家世训练营这样的准职业对手，星星这边几位的发挥也是相当尽力了，实力深浅总算也是能让普通玩家了解个大概了。虽然还有很多人一口咬定即使是这样的水准，想战胜家世也是痴心妄想，但叫嚣的气势毕竟是弱了许多。这样的实力和家世比确实是还差很远，但是至少也算是可以挑战一下了。扔你们玩家堆里，人都已经孤独求败了，不向职业圈发起冲击，那干嘛呢？倒向星星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这当中绝大部分就是存心想看看家世倒霉，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精神才来帮着星星说话，还算不上是星星的真正支持者。但是真心支持家世的人也不是没有。免费活动最后一天，陈果来星星网吧指挥收尾工作的时候，就赫然有网吧的客人对星星战队道了一声加油。只是一声加油，是不是真心实意？是不是因为免费上网所以和星星客气了一下？陈果都不清楚，但只这一声已经足够他感动得一塌糊涂了。两个星期啊，一开始那简直就是千夫所指，叶秋被爆料出来网吧直接被堵的时候，陈果心里都有一些害怕了。然而到了今天终于能换来一声加油，虽然无法确定对方的心意，但这确实是星星战队在普通玩家中收获到的真正的第一声祝福。这是他们两个星期顶着大反派的压力一路厮杀过来争取到的。面对无数的嘲笑，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有力地回击着。现在虽然嘲笑奚落的声音依然不会少，但只是这么一声平凡的加油，让陈果顿时就有无比坚强的勇气继续冲下去了。8月31日，星星免费上网活动结束，荣耀职业联赛的新赛季也即将开始。不过事实上新赛季的比赛要到9月6日周六才会拉开第一回合的揭幕战，不过转会窗口倒是在9月1日0点的时候就会彻底关闭。那些让玩家们高度关注的豪门战队，最夏季转会收官之际居然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无论是失去了于峰的蓝雨，还是接连失去两位全明星的微草，微草收购了301度的许冰以后，大家一直就盼着这两家继续来个强有力的补强。谁知道一直到转会窗关闭，玩家们终于也没有从官方网站上刷到任何有关这两家的转会消息。 两家工会居然都只是做出了一些小调整，大家期待的可都是大牌的转会啊。盘点整个夏季转会，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霸图战队。林敬炎的转会，再加上张家乐的复出加盟，搭配原有的韩文清和张新杰两位大神，让所有看客目瞪口呆。四大天王之类俗不可耐的称呼方式，那就张口就来。霸图战队无疑成了新赛季夺冠呼声最高的队伍。其次，上赛季的冠军队轮回，一如冠军队的传统，没有什么太大的人员变动，一线选手全部保留。不过从微草收购的全明星柔道角色沾衣乱飞，无疑对他们的队伍是一次强补。但是不管怎么说，轮回战队一人战队的标签还是太明显。去年季后赛高歌猛进，一路夺冠，固然有全体队员的出色发挥，但周泽楷至关紧要的表现始终是会被第一个提及的。如此一来，对于冠军队卫冕看好的玩家就不是很多了，尤其是一些比较懂的老玩家，更知道这种队伍一旦王牌选手发挥失常的话，会陷入怎样的困境。虽然这赛季周泽楷无懈可击的发挥让很多人对来年也是充满了信心，但不管怎么说，在官网的新赛季冠军预测投票榜上，轮回是输给霸图屈居第二的。随后被预测成第三第四的分别是蓝雨和微草，虽然各走了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也没有大补，直面实力看起来却有下降，投票榜对这两家的预测排名也算是挺真实的，表现了大家对这两支战队的期望值。而后不得不说的就是呼啸战队和百花战队了。这两支队伍不管是转进还是转出，也算是在这个夏天出过风头的队伍，有风头就有关注。再让人一看，两家队伍最后组织起来的也是有模有样。呼啸有新生代的流氓第一高手唐昊和第一流氓角色唐三打的完美契合，还有上赛季的最佳新人赵于哲，新赛季必然也会得到重用。再有一直熟悉本队的全明星选手方睿，新赛季着实让人期待。而百花战队虽然放走了唐昊和百花缭乱，但是通过收购于峰，重新祭出当年的第一狂剑落花狼藉，一下唤起了无数百花老粉丝对百花战队那个风光年代的回忆。因为这个话题，百花战队居然也取得了不错的预测排名。可事实上仔细来看的，百花战队最后也就于峰这么一个全明星选手当家。虚空的双鬼组合，烟雨的楚云秀和李华，只从全明星数量上来说都是优于百花战队的，结果在这投票预测中居然都输给了百花战队。由此可见，这种投票预测就和全明星选举一样，多少还是缺些专业性和权威性。排名并不一定说明就是有实力，有时反映的其实是队伍所受到的关注度和期待度。9月1日开始，所有队伍人员最终确定，有大牌转会的，普通选手交换补充的，或是训练营新人提拔入队的，在9月1日这一天都必须完全最终的报名注册。队伍的名单也在这一天将被正式确定下来。翼展的展楼兰他们最后一周的时候就也已经不怎么上网游了，他们现在终于也是职业战队中的正式一员了，当然也要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备战了。而翼展战队在上赛季阶段中的各种话题造势炒作效果在此时还是挺清晰的， 这样一支并无有名的职业选手加盟的新队，在这新联赛的预测榜上居然拿到了第10的排名，这可是初入联盟的新战队被预测的最好成绩了。同翼展一起进入联盟的是时光战队，这不算是什么新面孔。时光战队是在第7赛季的时候出局的，通过参加第8赛季的挑战赛，最终击败了同年和他们一起出局的无极战队，成功重返联盟。新赛季的所有名单都已经确定，很快官方就将新赛季的赛程安排公布了出来。各家战队从这时起就要开始根据赛程进行战略布置了。与此同时，新联赛的挑战赛活动却也不会落后。9月1日0点，挑战赛报名截止，最终参加本赛季的挑战赛队伍共有14218支队伍，相同去年多了有1000余支，自然又被联盟当作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的标志，好一番宣传。这14218支队伍将在随机分配后捉对厮杀，期间经过各种方式的调配调整，会最终将队伍锁定在20之上。这是最终进行线下比赛的队伍名额。到了这个时候，赛制也会发生一下改变，不再是简单的捉对厮杀。为了保证最终留下的都是出色队伍，会分组进行一下小组排名的淘汰赛。往年的挑战赛在这种时候绝对引不起太大的关注，虽然出局的职业队也会有些粉丝，但既然是出局的弱队，得到的关注自然不会有太多。而今年不同的一点，一是有加世这个拥有3个全明星的庞然大物蹲到了挑战赛，再来就是近期话题性很强的星星战队。这两支队伍第一轮的对手都被关注了一下，尤其是星星战队，毕竟加世简直是剥夺这次挑战赛悬念的存在。对手是谁，留意一下，也就是走个形式。有人会因为对手的强弱而替加世操心吗？至于星星这边，可就真有人操心了，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希望出来个强队。这星星一路把打脸党杀得丢盔弃甲，现在挑战赛上被打脸的人当然个个期待着星星能遇个强劲的对手，赶紧把星星淘汰掉，这样他们被打脸的怨气可就有个宣泄的地方了。不过这叫星星的队伍好多，翻找起来也真是让人泪流满面，但打脸党们意志顽强，最后还是找到了他们要找的那只星星。一看星星的对手，战队全世界失眠。全世界没有失眠，冲星星来的打脸党全都失眠了。这矫情的战队名一点都不严肃，一看实力就不咋地。算了，还是继续下一轮吧。